而出算个好演员了。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一部好莱坞传记电影《马戏之王》正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美国马戏界的传奇人物巴纳姆的人生故事。主题曲 This is me 此前也获得了全球奖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以及奥斯卡最佳歌曲的提名。关于《马戏之王》这部影片有什么看点？这位马戏界的传奇人物巴纳姆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马戏。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马戏之王》由迈克尔·格雷西执导，金刚狼休·杰克曼以及扎克·艾弗隆、米歇尔·威廉姆斯等主演。《马戏之王》取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巴纳姆从一无所有到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事。当时没人肯花钱欣赏他的奇思妙想，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合作伙伴的分歧之后，巴纳姆仍然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了著名的造梦大师。休·杰克曼饰演的这位马戏之王在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唯有与众不同才能改变世界。这也点出了全片的主题，不用在意世人的眼光，勇敢地做自己，要敢于与众不同。这部电影中不光是有励志热血的故事，歌舞场面更是最大的亮点。首先是歌的部分，影片的音乐班底是爱乐之城的创作团队，主题曲也已经收获了金球奖的肯定。其次是舞的部分，在影片中大家可以欣赏到世界上第一个马戏团的精彩大秀，从空中飞人到动感的桂华舞步，可以说每一个精彩瞬间都是精彩纷呈，让人意犹未尽的。很多人进影院看这部电影都是冲着金刚狼狼叔去的，影片的主演休·杰克曼大概也是好莱坞如今为数不多的还能胜任歌舞片的演员了。虽然国内观众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超级英雄电影中，但他这个人其实更像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全能型演员，既能出演严肃戏剧，还非常的能歌善舞。2012年就曾主演过著名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有人说，《马戏之王》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诞生，基本上就是靠休·杰克曼一手推动的，连导演也是他挑选来的。导演迈克尔·格雷西是视效总监出身，此前电影拍摄的经验几乎是空白，而杰克曼和他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相识的。2009年就公布要拍这部电影，但是苦苦寻觅了多年才找到了愿意投资的公司。因为影片成本不低，将近1亿美金，但是却启用了新人导演，风险委实有点高啊。影片在北美上映之后，首周的票房成绩的确不怎么好，杰克曼和导演也背上了骂名，不少媒体还幸灾乐祸。有影评人就批评这部电影的改编过度简化了人物的真实经历，忽视了历史中巴纳姆这个人残酷的一面，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不过没有想到，《马戏之王》的票房到了上映的第二周末开始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了一匹黑马， 也让不少业界人士大感意外。其实剧情的简化反而是助长票房的工具，因为影评人和大众的观影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简化的影片才能更好的娱乐大众。也有评论说了，这部影片的票房成功还得归功于休·杰克曼从金刚狼退休攒下的人气。不过放眼当今的好莱坞，制片厂为某一个项目投资都需要一定的品牌基础。回顾2017年排在好莱坞票房榜前几位的，几乎不是系列电影就是续集翻拍，其中就包括了休·杰克曼的《金刚狼三》。其实作为观众，我们也不希望总是去看那些狗尾续貂的续集，或者是味同嚼蜡的翻拍片。像《马戏之王》这样虽然昂贵但却是少见的原创传记片，就显得尤其珍贵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我是田阳。今天我们是从电影《马戏之王》开始说起的。那这位影片中的马戏之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名字叫 P.T. 巴纳姆，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后来迁居到了纽约。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推销过帽子，经营过寄宿中心，在杂货店打工。工作的时候，他得知有一位黑人老妇西斯，大家都传言他已经有161岁高龄了，曾经是华盛顿的奶妈。巴纳姆对这件事深信不疑，就辞去工作，以积蓄和借款买下了这位老妇，开启了他的表演事业。这段故事还是很残酷的，当时巴纳姆让这位黑人老妇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而这位老人最终去世的时候其实还不到80岁。所谓的161岁之类的，其实都是吸引猎奇目光的噱头而已。巴纳马初期的马戏事业都是以这种江湖郎中式的机人奇物展示为主，除了161岁的老人，他还展示过所谓的美人鱼，其实就是猴子的头部和鱼的尾巴。而当这些骗局被揭穿之后，他才启用了较为常见的一些奇人，比如侏儒、长胡须的女人、纹身人、连体双胞胎等等。其实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不人道的举动，但当年巴纳姆却利用这些奇人赚了不少钱，并且买下了纽约市百老汇附近的一座废弃博物馆，改名叫做巴纳姆的美国博物馆。日后这里也成为了纽约市一流的娱乐中心。这个地方虽然叫做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演出中心。巴纳姆在屋顶的边缘安上了大灯和旗帜来吸引目光，人们从外面透过楼上的窗户往里看，会看到巨大的动物图案。这座建筑的屋顶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可以看到城市的散步花园，而巴纳姆每天都要在这个屋顶花园里放飞热气球，并且乘坐热气球旅行。博物馆里面的演出和展示也都是猎奇式的，包括白化病人、巨人、异国情调的女性、动物标本，还有杂耍、魔术，以及展示著名城市和著名战役的详细模型等等。我们说巴纳姆是马戏之王或者马戏鼻祖，但其实在他之前，各项马戏团的特技、小丑杂耍、魔术或者动物表演等都已经初具雏形了。不过巴纳姆却是第一位将这一切整合规划成为完整表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营销和宣传的人。他的马戏团在19世纪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马戏团，而他们的表演当时是被称为了地球最强秀。1844年，巴纳姆带着他的侏儒男孩拇指汤姆访问了英国，伦敦报界可以说是为之喧腾。他还应邀去了白金汉宫，为维多利亚女王进行了表演。巴纳姆用拇指汤姆在欧洲和美国巡回演出赚的钱，盖了一座价值15万美元的东方宫殿建筑。后来他又派人到欧洲，邀请一位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来美国演出，这位林德女士被称为是瑞典夜莺， 嗓音非常之优美。当时他要求巴纳姆预付了一笔非常高额的酬金，而巴纳姆只好抵押了他的宫殿、博物馆以及其他财产，还跟朋友借钱，才使得这位女高音顺利成型。这段故事在影片中也是有所呈现的。1870年，巴纳姆联合了经验丰富的马戏团经理库普，开始组织大型的巡回节目，包括博物馆、动物展览、杂技场、特技表演、走钢丝、小丑表演等等。这个巡回节目的称号是伟大的世界巡回博览会，阵容包括了500个演员、200匹马，还有一列的篷车车队。而巴纳姆也是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巴纳姆1891年去世，他的功和过也被不少的书籍以及影视作品记载了下来。也许听完了这段真人故事之后，您再去看这部《马戏之王》的电影，就会对这个人有更为全面的一种认识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到了美国的马戏之王，那您知道马戏团这种表演形式有什么样的历史呢？在英文里，马戏团叫做 circus， 源自于拉丁文的圆圈的意思，指的是圆形的露天竞技场。它起源于非常血腥残酷的古罗马角斗士斗兽场。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只有面包和马戏才能使罗马人快乐。现代的马戏团也是在圆形场地中演出，因此这个词就演变成了马戏团的意思。马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动物表演，之所以被称为马戏，也是因为最早的表演主角是马，后来才陆续出现了其他的动物演员。马戏团的传统起源于大约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在最早的奥林匹克竞赛上，每个比赛项目之间会有娱乐性的节目，内容就是人们在竞技场上发出嘶吼，单脚骑乘在两匹没有上马鞍的马上来娱乐观众。古希腊的第一个大型马戏表演场叫麦克西莫斯，这个场地当初是为了两轮战车竞技、马术展览、斗剑者以及追猎野兽的表演来使用的，不管是人还是野兽，最终都被迫相互决斗以求生死。而进入这个场地观看表演是免入场费的，在休息期间，民众还可以到马戏团外围的拱廊、骑楼逛一逛，那里可以买到馅饼、点心、酒类和其他的日常用品。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现代马戏团起源于1768年，当时一位杂技骑乘者菲利普·艾斯特利在伦敦建立了艾斯特利英国骑学校。据说他是第一个发现杂技骑乘秘密的人，如果他站在马背上，而他的马在原地绕圈驰骋，离心力就会帮他维持平衡。借由这个学校，他又结合了一系列的杂耍技巧，再整合上一些动物表演，从此被认为是现代马戏之父。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也有马戏出现，不过它的意思和我们现在说的马戏啊不太一样。现代马戏您看是各类驯兽表演的代称，对吧？而中国古代马戏呢，则是指的马上的各种技艺，其中就包括了驯马表演。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掌握一定技能的人骑在马上进行各种动作的表演。1970年10月，在西安郊区出土了一个皮囊式的银壶，在壶的腰部就画着五马衔杯表演的画面。壶的两面各有一匹马，马脖子上系着飘带，嘴中衔着一个酒杯，昂首扬尾，看上去就像是在跳舞。据说唐代的这种大型的五马表演在安史之乱后就基本停止了，因为安禄山当年将国家多年训练有素的五马抢走，充为私有， 但是这些舞马一听鼓声就条件反射的开始跳舞。叛军以为这是妖马，所以就把这些舞马都杀掉了。但是驯马艺术是一项为人民所喜爱的表演，它是富有生命力的。虽然大型的驯马艺术表演自此以后不再大规模的出现，但是小型的零星的驯马艺术却在民间被保存了下来，并且相传至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从电影《马戏之王》聊起，说了不少关于马戏的历史和重要人物。说起来，如今的人们一提到国际知名的马戏团，第一个想起的名字已经不是金刚狼扮演的巴纳姆马戏团，很多人都会说最有名的马戏团那应该是太阳马戏团呀。太阳马戏团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娱乐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之一。他们凭借对传统马戏表演的颠覆性诠释以极具震撼的舞台表现力，囊括了包括艾美奖在内的各种荣誉。太阳马戏团被誉为是加拿大的国宝，也是和美国迪士尼可以相媲美的世界级的文化品牌。说到太阳马戏团，我们就不能不提它的创始人盖·拉里伯特。他1959年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由的成长环境成就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少年时期，拉里伯特就开始在街头表演手风琴，挣一些零花钱。16岁的时候，他决定把表演艺术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来追求。大学期间，他中途退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表演艺术中。拉里伯特先是通过搭便车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神奇之旅，游历欧洲。这次经历让他大开眼界，认识了很多街头杂耍艺人，有变戏法的，踩高跷的，表演吞火的等等。1979年，拉里伯特游历归来，不久后他就和朋友组建了一个团队进行街头演绎。1984年，拉里伯特成功说服了魁北克政府赞助他们150万元，为加拿大450周年庆典表演献艺。那次的演出带给了他们的团体决定性的转变，他们不仅获得了40000元的纯利润，更是成为了这次举国瞩目的演出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因为这一次的观众不再仅仅是魁北克当地零散的居民了，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加拿大。从此之后，拉里伯特带着他的马戏团经常做全国性的专场巡回演出，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也逐渐成型。当年太阳马戏团只有73名员工，而现在他拥有超过4000名员工，每年演出19个不同的剧目，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年收入达到8至10亿美元左右。太阳马戏团在1987年有一场表演，名称是我们重新创造马戏，而这句话也成为了他们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最佳解释。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来自对马戏的创新。传统马戏将目标受众定位在低龄群体，追求强烈的刺激感、滑稽感，排练更猎奇和高风险的杂技或者动物表演，但是没有多少艺术内涵。而太阳马戏团在成立之初就砍去了成本高昂又不人道的动物马戏表演，仅保留了帐篷、小丑和杂技这三个关键因素。同时呢，他们又让这些元素摆脱了原有的形象，把帐篷打造得更加华美，让小丑不再是马戏团中的丑角，杂技看上去更为精致，演员的表演中还使用大胆夸张的妆容、道具、戏服，赋予魔幻风格的灯光和舞台效果。太阳马戏团还不断将高科技手段融入节目当中，在著名的欧秀中，太阳马戏把舞台变成了一汪碧水， 演员和钢琴都是从水中冒出。另外一台著名的表演卡秀，用巨型机械改变了舞台是平的这个固有模式。舞台被机械手所操纵，有时悬空，有时倾斜，有时翻转，再加上灯光、音效以及舞美的效果，带来了一种与过去风格完全不同的刺激感。拉里伯特还曾公开表示，太阳马戏团每年都会把所有利润的 70% 用于第二年的创新节目，这也让他们能够保持创新的活力，每年都推出至少一部新的剧目。在去年年末，太阳马戏团也带着他们的一部剧目来到了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他们的所有道具和服装加起来一共有88个集装箱之多。不知道这场演出您去看了没有，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惊艳呢？那今天关于马戏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的是《马戏之王》这部电影中的主题曲，已经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的这首 This is me。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You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blood, gonna drown a mind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